这位这位马布呀地臭啊库纳蛋，大家好，我叫茶屋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台玛丽戈壁。应该大家都听得懂什么是台玛丽戈壁吧，就是泰马里戈壁，因为我老家在泰马里。然后我刚刚讲的是台湾话，是东排的台东的那边台马里的部分，但是说实话我也不是很纯的原住民，因为我们还是有套过的啦，有套过的味道不一样啊，比较特别，有没有？就像各种酒精饮品套一些什么莎莎呀，还是查理王啊，茶花啊，会很好喝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节目呢，主要就是在讲一些比较原民式的幽默、好笑的东西。啊，如果你们可能心情不好啊，或者你们失恋啊，很物阻，你可以告诉我啊。有些心灵鸡汤也可以啊，心灵鸡汤，还是你们要怎么样的汤？好的，谢谢。阿杜，你要哭，我可以陪你哭啊。嘿呀，你就打开这个节目啊，然后你再去拿你的开瓶器，再开一瓶酒嘛，配在一起呀，一杯接一杯，这样就很对味。单压，可是我本人眼泪是很干啦，可能就在旁边，看你哭吧。那如果你们有很多问题呀，其实也可以在留言下面，然后回复你们。那个什么红标米酒套什么比较好喝啊，哎，这个就可以，这个我可以建议你，可是我管不到你喝的多少量哈，你自己要把持住哦，所以不可以喝多，好不好啊？如果你们想要增加一些骂人的母语，我是 OK 啦啊，你们要骂谁啊，想要骂什么可以问我啊，我偷偷告诉你啊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可以吗？这样好的不学，学坏的，可是通常坏的都学的比较快吼。我们小时候会讲的第一个也是叫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爸爸，不是那个吧？谁是小 baby 就小 baby 就会骂脏话哦，那也是蛮厉害的，蛮好笑哦。那个周汤好，他的有一首歌不是有歌词吗？台马里戈壁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我唱歌其实蛮好听的呢。其实我觉得我唱歌还不错啊，而且我唱歌是我的朋友圈里面真正的公认的哦，真的公认的。大概是可能阿妹之后吧，还是碧昂斯的下一位？我自己讲，其实我已经很谦虚了啦。哦，不要脸呢我。可是如果说我们真的都在这个部落里面 KTV 啊、投币室啊的时候，大家其实都是歌王歌后，所以呢，有一些朋友们千万不要挑战部落，好不好？你们会自卑哦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大家都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唱啊，唱高兴的。我们又不是要五等奖，哇，五等奖都出来了，我的年纪不小心透露。我是一个算是古灵精怪。我刚好像讲古灵鸡怪哦，鸡怪阿妈鸡怪，然后什么鸡怪？那个我刚讲阿妈是那个我们那个台湾族语。阿妈是什么？阿妈什么的意思？所以我们还会很常讲阿妈阿妈阿妈，人家叫你的时候，然后就回头讲阿妈，就是什么这样子，懂？今天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单词，咦，很实用哦。这个是生活用语，这个节目很好呢，很健康哎，质感就从这里开始带起来，好不好？带起来，带起来。这个节目大概就是晚上的时候，大概你吃饱饭之后，然后你就可以点开来听一听， 跟你们聊天，然后你们可以听到我这个美妙的声音。我这个暑假就是回台东打工，哦，我真的每个礼拜常常在喝啤酒呢，我喝到我的肚子都变大了，我像怀孕呢，现在最夸张。我现在开始慢慢的减肥了，要不然怎么出场啊？我不能见人呢，我自卑呢，我以泪洗面。因为个人，首先我是读美术嘛，因为我们艺术人都是夜猫子，加上说哈，其实我觉得在夜晚，简直就是有一种特别的这个魔力呀。晚上呢，就可以带动我们的心灵里面的一个小精灵，在你心里面四处乱窜，然后勾起我们的一些没有情绪就起来了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其实在夜晚的时候，我们会很有感，然后可以静下来静心，然后做好很多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夜晚就是一个可以做事情，然后又是可以一个检视自己的一个时间，一个 moment。 你们要聊天可以找我，我就是你们的夜晚的这个晚上的好朋友，夜路走多了就会遇到我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记得我们在夜路相见。我在那个中华路的庙，中华路的路口靠底，然后我们在那个晚上我们在那边约，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可以啦。那我们下礼拜，如果你下礼拜有空的话，一定要来听，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讲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，或是比较生活化的，好不好？然后都是有关这个原名的部分，所以不要忘了我。那我叫什么名字？来，刚刚我前面一开头有讲过哦，我叫什么？来，一二三 ，Great， that's right，Dora 是 Dora 吗？我叫茶屋，好不好？海蓝茶的茶，哦，海蓝茶，延禧攻略的部分，海蓝茶的茶哦，然后巫师的巫，茶屋，所以不要忘了我的名字，还有我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你订阅一下，然后我们每个礼拜的晚上再相见欢，好不好？开启你的啤酒，开启你的频道，开启这个节目 ，OK， 等待我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头，可以。好，我们梦里见，拜拜。